好，我哋翻嚟第五节啦。今日因为好多话题要讲，咁啊变咗有五节。咁啊 ，Tony， 你个盘口系咪会更改成为五节都要拉数过一千先有效？ 哦，梗系啦，做五节就要五节噶啦。如果做八节，你要八节过一千噶啦。 喂，咁啲网友话咩做十节咁啊咁多手软？ 哦，系啊， 都又唔难噶。我哋上个礼拜六出嗰一集咧。有其中有一節咧，第四節咧已經過千二 view， 咪係咯， 千零 like， 千零 like， 咁所以咧講真啦，千零 like 用乜嘢啊？你哋只要喂，我幾萬人睇個節目都冇千零人撳 like， 咁即係其實都好失禮噶啦，係咪先？ 咁樣冇咁講，我失禮咗好 耐，節目都冇。 咁唔得，我哋 總之大家幫我 係好忠實噶嘛， 幫忙啊！記得撳廣告。 好多網友留言啊，自從聽咗星期二得到啊，考試默書都得一百分嘅。是不是冇講大話， 都是考返星期二得到嘛。 是的。嗱咁啊，我哋呢節呢其實加出嚟嘅。因為呢最近我見到呢即係有啲睇返有啲叫做呢舊嗰啲 YouTube 片呢。啊，我哋見到有評論員呢就早幾年喺度評論呢個叫做呢李嘉誠。就話呢呢個李嘉誠呢投資英國嗰啲電廠啊、電網啊、西班牙或者叫做歐洲，喺即係投資大量歐洲呢，就話哇李嘉誠係會兵敗如山倒，甚至乎啊已經話佢呢投資失利，損兵折將，哇最去到最後見到呢係佢出到呢灰飛煙滅。哇咁我諗下喂李嘉誠點樣灰飛煙滅呢、即係除非你喂發明咗嗰啲叫做呢叫做咩呀嗰啲死光槍吓、向佢一射嗰啲喎真係唔見咗灰飛煙滅啦。除咗咁之外我都諗唔到點解呢個李嘉誠咁大嘅基業可以灰飛煙滅呢係咪咁嗱，點解我哋會咁講呢？因為嗱，其實早幾年咧，我哋見到李嘉誠投資喺依個叫做歐洲美，尤其是歐洲啦嚇，因為當時咧就發生咗歐洲嘅金融風暴啦，其實係海嘯啦，咁啊重災區咧就歐珠四國，咁咧其實唔係淨係歐珠嘅，連嗰個叫做咧英國都受到拖累。咁當時英國咧有好多平嘢湧出街啊，其實唔係淨英國嘅，意大利啊、西班牙啊、希臘啊，大量嗰啲叫做優質資產咧，係好平價賣出嚟。 因為同埋佢哋點解咁可以咁平咧？因為佢哋嗰陣時真係好等錢使嘅。 係啊， 係即係因為同埋李嘉誠嗰陣時咧，佢肯係一筆過咁樣俾佢哋 嘅。係啊，一嚿大錢，所以咧你有揸住嚿大錢咧，你自然買到筍嘢噶嘛。正如金融海嘯之後咧，股神巴菲特。同呢個叫高盛咧買咗$50億嘅一叫做優先股，咁高盛當時咧係俾超過係啊，好似10厘啊，俾10厘嘅回報俾佢嘅。咁仲有咧，佢可以換股嘅喎，嗰啲股票咧係用一個特惠嘅價錢賣俾佢，有折讓，仲要有10厘回報，仲要優先股，將來佢首先可以沽貨去獲利。股神嗰筆啊，我老實講啊，佢既然有咁大筆錢，你一定買到最平最筍嘅嘢。 同埋嗰陣時咧，嗰位評論員咁樣講咧，就話：哇，李嘉誠你攞咁大筆錢出嚟買呢啲，咁會令到佢嗰個集團嗰個錢咧會失去咗大部分，就會股價會下跌啊咁啊。但如果啲聽眾咧，如果有印象嘅話咧，佢攞到咁大筆錢出嚟買之後咧，長和係咧，佢哋啲股票反而係升嘅，因為嗰陣時咧，啲股民會留意到佢，哇，原來佢攞咗咁大筆錢出嚟，原來佢仲有咁多錢嘅儲備喺裡面噶，咁所以個信心係大增咗嘅。 係。咁除咗呢個信心大增之餘咧，其實長和喺呢個動作咧，就係喺呢個金融海嘯之後咧，去歐洲買嗰啲叫做公用事業啊。其實正係好似1985年咧，佢喺香港同呢個置地買港燈一模一樣。港燈其實係咪可以賺大錢嘅生意咧？唔係，但係咧佢係一個 cash cow。提供一個大量現金同埋好穩定嘅回報嘅一間公司，佢將呢筆錢買咗落港燈，係壯大咗佢個業務嘅，係咪？咁而家大家有睇李嘉誠嗰啲回憶錄，好似講到佢追悼會咁上下，即係不斷講佢點樣點樣啦。係首先咧，佢發大咧就係買咗和記黃埔，之後再喺置地手上咧就買埋港燈，壯大咗間公司。仲有你有個咁嘅穩定回報咧，銀行係更加肯借錢俾你嘛，因為你固定有錢翻嚟嘛。咁亦都同一個道理，佢買歐洲嘅嗰啲公用事業，喂嗰啲係人民必需嘅水啊。 電力啊，呢啲全部係必須嘅。你冇飯開，你都要用電噶嘛，係咪啊？就任何情況你都要用水噶嘛。所以咧，水廠、電廠喺呢個歐洲咧，當時全部都超過十厘嘅回報，係有十幾個 percent 嘅回報嘅。你只要咧揸住嗰件嘢，其實六七年咧。是六至七年啦，就已經係翻曬嚟噶啦，你嗰筆本錢已經翻曬嚟噶啦。所以如果你係佢係李嘉誠係2011年去買呢啲咁嘅資產嘅話咧嚇，總結而家已經唔使錢噶啦，已經賺曬噶啦。 所以啱啱嗰個業績個公佈大會度講咧，就係話嗰個。嗰、那個海外啊，即係呢啲咁嘅公用資源嗰啲嘅日利咧，已經係比往年多咗50% 出嚟。 係啊、嗯，喂，因為咧你一路不斷翻本噶嘛，你之前收咗10%，而當時我亦都講過啦，李嘉誠個牌頭去出邊借錢啊，佢係攞到好低嘅利息嘅，係應該係2厘以下，甚至乎係1厘。咁你仲要買電廠，嗰啲係最穩陣嘅國家嘅嘢嚟㗎嘛？嗰啲借錢俾你冇問題，同銀行借平錢買十幾厘嘅回報嘅嘢，嗰、那個係一個複式嘅增長嚟，係賺大錢。即係正如我同網友分享過，有啲朋友嚟揾我咧，就話想介紹佢有啲私人銀行咧，就開個户口。咁因為咧，佢哋譬如擠100万美金喺私人銀行，跟住咧就透過呢個槓桿咧就買100万美金就買400万美金嘅債券，咁從而咧將佢個回報由零即係三厘提高到8厘，提高到7厘几8厘，咁即係話咧你100万美金咧喺銀行咧一年就收80万美金喎，87×5=56,864，咁你每個月等於有50000蚊用可以使嘅咯喎，咁變咗咧你就即係50000蚊唔多啦，唔夠梅媽使啦，當然係咪？咁但係如果普通人嚟講夠使嘅啦嘛，係嘛？正常嚟講啊。 即係如果正常，大家如果即係玩個 finance 呢個遊戲咧，就知道咧，即係其實真係有錢嘅人係越容易借到平錢嘅。即係例如我哋好多專業人士買樓咧，即係其實你攞到嗰個貸款咧，你係攞到個額係大過你普通人。咁而佢哋好多人買咗樓之後，又再用又有咗資產之後，你又再即係你因為又有個 income 咁，你將來放租嗰、那個 income 又再坑翻落去你嗰條數嗰度嘅時候咧，咁所以其實變咗你嗰個借貸能力係又增加咗好多。咁所以其實你可以想象得到，即係阿李嘉誠佢去買呢啲資產嘅時候，佢借翻嚟嗰個錢係平過你普通人，或者或者普通嘅即係企業嗰、那個利息係平幾多？ 而家咧，即係出邊啲私人銀行咧就同我講啊，李澤楷，因為李澤巨指下個鼻，私人銀行可以冇信冇抵押任何嘢就批20亿俾佢，一厘，總之你中意買咩冇問題，一厘，年息啊。咁、你谂下啦，佢出去买，佢只 要买咩都得咯， 买只铺收租，喂，买几只铺收租，有三厘就点嘅咧，一厘成本嘅啫。大家知唔知？唔系赚两厘嘅，因为咧你系杠杆噶嘛，系咪啊？你系攞一，你谂下20亿嘅一厘， 你就唔 系 买20亿嘢咯。 你系2000万啊成本，嗰、那个成本系2000万啊，而你20亿嘅嘢收3厘系几多钱啊？系收。是那個叫做呢當時我計過一次嘅，呢條數唔係即係帳面係3厘減2厘入面1厘，唔係嘅，因為呢你係杠杆，你付出個錢係好少嘅，你用嗰筆本係可以去買好多嘢㗎嘛，杠杆買上去㗎嘛，咁、所以呢佢個回報如果你三厘呢其實乘上去嘅回報，因為你有按揭㗎嘛，咁變咗呢你其實乘大3-4倍、你個回報由三厘入面12厘，咁所以咧，當時我覺得話，咁佢嗰個分析未免過於流表面啦，同埋咧，喂，李嘉誠出咗名眼光好嘛，睇市準嚇、最叻咧係87年股災之前，佢就成個全個公司啊，成個長和係咧供股成100亿喺市場抽水，抽完水就股災啊，真係叻到啊，佢真係叻到不得了。另外，有一次又係好似2007年股災咧，新鴻基、國氏兄弟咧，當時未好似未拆夥啊，又係喺股災之前，集資100几亿嘅，又係供股100几亿，真係你係佢哋嗰種觸覺好敏鋭嘅，所以咧你見到佢咧，當年佢自己出嚟講啦，佢話賣咗嗰層即係而家啲物業價格去到咁高，回報而咁低，我點解唔去揾一啲最好穩陣嘅回報、投資回報嘅嘢，而又亦都唔使人爭，個個月坐喺度收息嘅喎，係咪？ 喂，抌一千亿落去就百几亿嘅回报翻嚟，唔使做喎，嗰度有人管理好晒噶啦，你系斋斗嗰份人工系嘛？斋即系等于收租喎，变咗收租佬。所以咧，当时我就喺度判断咧，李嘉诚嗰个叫做咧，佢哋系一个业务嘅转型，因为佢嗰、那个嗰艘船已经系变咗航空母舰啊，佢慢慢转身都可能要，即系你即系要调转嗰架船咧，要转一日，嗰、那个转身要转一日。佢咁佢嗰個 size 已經去到咧，哇幾千億嘅 size， 佢買幾百，佢只要將佢抌落去買電廠，已經係等於有幾百億嘅回報，唔係唔使出去做其他生意嘅。 因為同埋佢都有講過咧，就係話因為地產嗰方面咧，嗰啲不定性嘅運，即係不定性因題、不同性因素咧比較多，所以買呢啲咁嘅電啊，呢啲咁嘅公用嗰啲咧，即係對佢哋嗰穩定性同埋公司嗰個長期嘅盈利咧係好好多，係爭好遠嘅。 係啊，咁所以咧，佢。換一啲咧好固定嘅投資資產咧，其實等於情況等於佢八五年喺自地手上買港燈一樣，而等於佢而家係買英國嘅港燈，買西班牙嘅港燈咁解啫嘛。每年提供十幾個 percent 回報，係嘛？不斷喺度幫佢生錢，不斷生錢咧，你喺銀行攞到嘅信貸係更加平嘅，因為咧你嗰度會有固定嘅回報翻嚟嘅，所以佢哋借嘅錢係更加平。咁你仲想買其他嘢？而且咧，李嘉誠唔係乜嘢都唔做，墨守成規嘛。佢繼續去投地噶嘛，佢繼續去買嗰啲叫創新科技啊，嗰啲高科技投資，好似嗰個人造蛋，佢一樣係呢啲嘢抌錢落去玩噶。所以咧，嗰、那個發展，即係你話佢個仔可能冇佢咁叻。問題佢哋而家呢個 size， 佢哋都唔使好叻嘅啦。佢哋收埋坐埋喺度等收租，已經係嗰個叫做增長咧。香港已經冇富豪過到佢。你就算咧，即係你話哦，可能嗰啲阿里巴巴、騰訊嗰啲係啊，佢你有個企業幾萬億啊，咁你可能有機會威脅到佢，但係佢個資產實在太大啊嘛，佢再膨脹上去嘅時候，佢始終都係嗰嚿錢咁大，一變大嘅時候，喂，每年係十幾個 percent 增長喎，你諗下幾得好得人驚嘅，係咪先？咁嗱，我哋咧講呢個李嘉誠咧，其實真係要佩服佢嗰個投資眼光。咁多年嚟咧，佢都好少咧估錯嘢，係唯一咧，我覺得佢真係估錯咧，就係五蚊就買咗啲中人壽。 嗯， 依個講緊咧好耐之前啦，佢哋係上市嗰一批機構投資者嚟噶嘛，啊最初嗰啲大媽撒噶嘛，咁但係五蚊咧佢已經估中人壽噶啦，依、這個咧可能係相對嚟講佢比較眼光差嘅一個投資啦，嚇估得好早啦， 估早咗啫，唔係差投資啊， 咁好差啦。好差，真係好差啦！你五蚊就估你係咪好似有啲不近人情啊？人哋國家益你 嘅 喎， 唔使驚喺第二度攞翻嘅， 第二度攞翻啦，真係攞突啦，其他地方係嘛？咁啊，呢個李嘉誠就退休啦，咁佢個仔即係大家覺得冇佢老豆咁好，即係點講眼光一定冇佢老豆咁好嘅啦，係嘛？但係佢有其他嘢搭救，數口，有數口搭救啊！咁嚟緊嗰個。業績咧，其實嗱，股票市場咧，好似就唔係咁 buy 李嘉誠退休啦。咁講真，李嘉誠都八廿九啦，唔通做到一百歲咩？冇可能噶。你估邵逸夫啊，一百零幾歲先至唔做主席啊？咁佢冇可能永遠都做主席落去噶嘛，梗有呢一日嘅。咁但係股票咧就係、是、長和系嘅股票受壓啦，呢兩日啊。咁許留山有冇留意佢翻嗰啲股票 都有啊。系，佢啲電能啊，你即刻都跌翻啲落去啦。 系，許樂山係好穩陣嘅投資者啊，專門買啲電能啊嗰啲。除咗電能，仲睺啲咩啊？ 仲有啊，都係睇翻港鐵嗰啲喎。 睇翻港鐵， 睇有冇啲咩好嘅好嘅位置進入。 一個穩健嘅投資者，咁其實穩定回報係好重要嘅。 即係參考李嘉誠嘅策略。 係啦，李嘉誠策略啊。 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嘅，即係當然咧有我哋認為有啲投有啲叫做評論員啦嚇，佢點解佢會唔明白嗰個道理咧？啊，我哋都一路都諗唔明，因為我哋都咁，我哋都睇得明李嘉誠嘅意思，冇理由睇唔明嘅嚇，特登講啲説話出嚟誤導人咧，定點咧？ 博標數啊！ 我諗未必係嘅，佢真心相信嗰樣嘢嘅。點解我上一集咧，即係要提呢、這個蕭生咧，係咪先？因為我身邊好多朋友或者好多聽眾咧，都不斷話俾我知，當年就係跟咗蕭生賣咗自己層樓，就等樓市跌。咁亦都因為蕭生佢一路都同佢講咧，中國嗰個經濟會崩潰。呢、這個香港嘅經濟、中港經濟斷崖式下跌。咁令到咧，好多人好多嗰啲網友嗰個投資取向咧，完全同個市場相反咗。 我都有識得有啲人係咁喎，佢哋放棄咗原本有機會翻大陸投資嘅機會， 係 即係聽到阿蕭生咁樣講之後， 係啊，覺得中國經濟崩潰，依、這個出現中共喺一個政治動盪會倒台。咁講真咧，倒唔倒台冇人知道。問題就係嗰個經濟，即係而家嗰個經濟活力咧，係喺全世界嚟講係暫時都仲係領先嘅，即係嗰個個活力嚇，唔係講個規模啦，規模亦都好大，亦都接近去到中國，去到全世界嘅經濟體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第二大啦。咁問題就係咧，佢個經濟活力嘅係好活躍嘅，每一個地方其實你都見到啲人係想出嚟做生意。咁變咗咧，你個機會會好多咯。咁唔一定會贏，問題就係你機會比其他地方多，係咪？咁有啲人當然會錯失咗，即係喺大陸揾錢嘅機會啦。亦都有啲人覺得，誒、哎、大陸咁危險，我都唔翻去啦。啊，危險啊，樣樣都話有墮咁樣。咁今日習近平出嚟講咧，係要令到大家咧有一個好嘅即係咩？藍天啦，水要乾淨啦，食物要安全啦，人民又要健康啦，跟住又有社會保障啦，又有福利啦。喂，佢講到，真係一個好完美嘅國家喎嚇，譬如講到嚇，咁 雖然你可以話得個講字， 做唔做到唔知嚇， 咁起碼有講先啦， 起碼你肯講啦嚇。咁但係咧，國內其實有部分咧，我哋有啲大陸嘅朋友嚟咧，同我哋講咧，北京最近幾個月都日日都係天朗氣清喎，佢話已經冇咗霧霾喎。咁呢樣嘢真係我哋 咁你睇氣象，你睇氣象圖都睇到嘅呢個。 係啊，即係你唔係去咧，你有時冇唔會相信，誒冇嘅，嗰啲假嘅，全部都假嘅，點點樣？即係你唔去睇過，你都唔知啊嘛，係咪先？即係有啲嘢我哋有時我哋聽我哋節目啲人都知道啦，我哋嗰個係將嗰個社會真相話俾大家知。 我哋呢個節目個目標即係除咗講時事。都講多啲嘢俾大家聽，就係要講一啲真實嘅嘢嘛。係 啊， 即係Tony識得嘢多啊，大家都知噶啦。 唔係啊，我哋唔係想講啲你哋喜歡去聽嘅嘢噶嘛。我話俾你聽啊，樓市冧噶啦，第日咧2000蚊尺可以買帝景園噶啦，大家放心啦，係住依、這個叫做咧紅山半島咧500蚊尺咋，你就唔使。 呢個真係一定要再 冇意思啊！講呢啲嘢， 個樓市亦都唔會因為我哋嘅分析同評論，或者因為呢個節目而會向上升或者向下跌。我只係要話俾你知，我哋係覺得佢係會升咁解啫。係 啊， 我哋係講緊個事實俾你聽啊，唔係因為我哋唱好佢就會升咗上去啊，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嚟噶嘛。 應該話經過大家即係成日睇到身邊發生嘅嘢，見到唔同嘅所見所聞，得出嘅結果啫。 係啊，咁啊，即係一路都同大家講個社會現實啦，即係香港係一個好有錢嘅地方啊，咁而且啲樓咧，佢係真係有咁嘅需求，有人去買，而且咧嗰啲唔係一個假成交嚟，係全部都係真成交嚟，全部都真金白銀去買，同埋香港係好多有錢人係去買啲物業啊，即係佢好似生仔咁嘅，十個物業生一個出嚟，儲夠兩三年錢又去買一個物業翻嚟，咁變咗咧呢啲人係大量嘅。咁我哋將個社會現實咧，其實係將社會另一面同大家講，就唔係咧投其所好講一啲咧你哋想聽嘅説話，因為咧嗰啲大話咧一定好動聽，好好聽。問題咧，你哋第日我如夢初醒，你又話會跌嘅啲樓，我買一層樓自住嘅，7000蚊尺，我買太古城啊，等跌，跟住咧一路等唔到噶，你唔會等到噶呢一日。嚟緊就算發生咩事都唔會，除咗大亞灣爆炸之外。啊！依樣嘢大家都估唔到啊，係嘛？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哋譬如講下股市咧，因為咧，因為係啦，因為股市咧，琴日就我見有個鬼佬分析員就話咧，納指啊出現咗個假升穿、假突破，咁我就覺得唔係假嘅，因為咧最近嗰個勢咧，係真係堅嘅。只係因為 Facebook 突然間就話，因為牽涉到特朗普通俄門所以俾人掟咗7%。咁其他股票 睇到佢跌咗8%， 七點幾接近8%。曾經試過接近8%，咁跟住咧收市跌7%。咁但係連 Google 都跌3.幾，其他所有股喂關 Google 咩事啫？係咪？咁問題就係一個跌咧就全 線跌，立指借勢回調， 係啊，借勢回調，同埋咧創咗新高之後回翻落嚟都正常嘅，因為冇話一路創新高噶嘛。咁係咪一個假跌穿咧？我個人就覺得唔係，即係假突破啊！我覺得就唔係一個假突破咯，係即係咧突破咗之後嘅調整。咁因為其他咧而家嗰個叫做咧立指係一枝獨秀嘅，即係距離高位咧爭少少，而家係可能爭200零點啦，因為今日又反彈翻成100點啦，我哋錄音嘅時候。咁 道指反而相差遠啲，差爭成兩千點，嗰、那個 percent 可能接近百分之七點幾，咁啊嗰個標準普爾就爭百幾點，嗰又爭幾個 percent， 咁係納指最近磅可能爭兩個幾，唔夠三個 percent 嗰個距離啊，咁香港其實都情況都差唔多，香港都係爭千幾點，爭二千點到咧就變咗就有。機會創新高，咁講真啦，二千點升幾日就升咗啦。問題就係咧，連續七日由上個禮拜一開始到到今日星期二，連續七日咧都係低開高收，每日都係先跌就後升，慢慢抽翻上嚟。譬如跌三百點，哦，到到臨收市跌翻得翻百零點，或者跌少咗，跌少成二三百點，日日都係做呢個動作，咁會出現啲咩情況咧？兩種可能，就係咧一路咧好似冇力升穿上去，一路都冇力。咁咧就有兩個可能就係咧，可能引你去沽啦，就唉冇力升啊，個市要跌啦。第一係咁，第二咧就係引你去買啦。咁我係傾向咧，佢係個市後市會上嘅多啲，多過落嘅。 會唔會係想其實俾啲散户睇得出咧？即係睇個印象就係、是。个市咧一定系企得稳，系三一字头。 系啦，三万一千一。 即系到时如果佢真系升咗上，可能好高位啊，即系一跌落嚟嘅时候，大家都会谂住，一定喺三一嘅度企得稳嘅。 我又觉得如果系咁样咧，就唔系一个好事嚟，因为咧一定督穿三一嘅， 系咯， 一定督穿三一三万一俾你睇嘅。佢系我觉得佢大户想营造咧系一个冇力升上去，系三万一千七就已经到顶啦，每一次升到去就到顶。但系我覺得嚟緊好快會有突破，所以咧大家唔好睇得咁淡。嚟緊個市，我係預言三月份嚟緊嘅大升市咧，唔排除最後嗰一個禮拜佢可以抽翻上，抽你千幾二千點上去嘅，所以咧，我覺得係爆緊邊，嚟緊有機會係急升嘅，咁當然大家都係即係基於依、這個即係大家嘅嗰個估計同分析啦，係嘛？咁我分析就係、是大戶做咗咁多日動作咧，其實係一個營造一個武力上升嘅動作，令到你咧係磨滅你嗰個鬥志嘅。你揸得貨，哇！日日都係咁樣嘅，日都唔升嘅，日都冇烏食嘅。咁你 好多網友問啦，已經 係啊！哇！咁你好，你對個市自然冇信心 嘅。咁如果揸住啲錢嘅，即係可能到時分幾注入嘅咯，要。 其實而家我覺得咧，已經要買嘅啦。係你 總派已經講咗啦，你話 星期上個禮拜 幾個禮拜之前講咗、 啊。上個禮拜五我話咧，今日開始因為等唔到個市跌啦，每日都係跌少少，跟住上翻嚟，其實跌唔到啊。琴日美股跌三百幾，納指跌百幾二百點，咁樣香港都係跌嗰二百幾，我諗住有三四九咁啊，可以買平啲噶嘛，點知冇，跟住掃翻上嚟添。 你好多嘢都係咁噶啦，你一諗嘅時候已經上翻嚟。 唔係啊，唔俾你買平貨，所以我係睇嚟緊個市係要上升嘅。咁啊，今日時間即係 over 都唔緊要啦。 over 一節 啦，冇錯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多啲 like 我哋嗰個節目，係希望五節都過千。咁啊，我哋嚟緊咧，我哋盡快安排一個場地咧，我哋可以咧就最好爆場咁可能。 咁啊，搞個網聚咁啊， 搞多次網聚啦。 咁啊，現場係會講多啲嘢嘅， 係啦， 會講得再深入啲。咁呢啲係唔會喺節目講嘅。 係啦，到時都唔錄音啊，費事啦，費事外事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咧下一集 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